1月17日星期三啊，应该系嘛？星期三啊，系啊，系啊，系。 你问我咪得咯？ 系咪啊？ 系你系问紧 我而家问紧你啦，系咪星期三啊？ 系啊，冇错噶嘛。骚动音乐咧又再次同大家见面啦。今日咧我哋6:30啊，亦都有呢一个嘅游戏环节奔波 back to back 系会出现嘅。 继续玩下呢个游戏啊！ 冇错，继续接下歌仔啊！ 播下一啲唔同嘅歌，除咗新派台歌之外，都仲有一啲怀旧歌。又未去到怀旧嘅， 未去到怀旧，即系但系 时代曲啊！千禧时代曲最近学识咗呢个 term， 千禧时代曲。伴住我成长嘅千禧时代曲， 伴住你成长成长嘅 千禧时代， 系咯。其实我哋喺呢个环节，我发现都拣好多都会系主力喺千禧年代嘅一啲歌曲嚟嘅， 唔系有原因嘅， 就系 你心里边有冇原因啊？我心里边有个原因嘅， 系咩啊？ 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奔波 Back to Back》咧头一两集咧，我有试过跳去80年代嘅歌嘅。但系咧，嗰、那个感觉嗱，呢啲真系好感觉嘅嘢嚟嘅。因为当然音乐本身佢用嗰啲声唔同年代，你听得出啦。 系啊， 80、90、1000啲歌嗰、那个 mixing mastering 各样嘢，或者做歌嘅 approach 啊， 个 潮流系唔一样嘅，应该咁讲。咁所以嗰阵时候我记得头几次玩，唔知你播千禧年代嘅歌，谂住玩嘢跳得跳去八十咧，嗰、那个气氛跳得太多，令到。总之个 vibe 唔啱噶。 啊 ，OK。 咁所以我就明白，我哋玩呢一 part 咧，其实千禧差唔多，同埋因为千禧打后嘅歌咧，会近翻而家，即系我都可以接到近啲过去十年嘅歌，即系你2000年打后系啦。 系同意。即系我讲可能十五年嘅期限啦，我觉得都系好近嘅。 即系我乱噏为例啊，你揀一首谢霆锋千禧年代用琴主导嘅慢歌，可能你再揀一首揀翻首可能十年前周柏豪琴主导嘅一首慢歌，其实可能两首摆埋一齐， 系 唔会差好远， 系 啦，咁变咗喺听感上面，你唔会突然间跳得咁远， 个落差冇咁大。 但系你一跳去80年代谭咏麟，譬如你无之恋或者嗰啲琴咧， 就算佢都系琴都好 另一种琴嚟 嘅，佢个 mastering 系会好唔同嘅， 甚至乎佢本身。揀琴聲可能都唔一樣， 係 啊，咁所以得出咗呢個結論之後，我哋就嗰個自己心裏面默許咗一條線，就係我哋主要就千禧打 大底、啊， 除非突然間有一下你好想玩嘢，就跳翻再舊啲啦， 係 係啦， 為咗食咗個主題，可能會揀一啲好特別嘅作品， 同埋80年代、90年代嘅歌啊，我哋即係二台啊，即係有音樂有快樂，仲有其他節目都會播。我覺得千禧年代，因為我哋成長嗰啲咧， 就係啊， 我哋應該係可以攞到。嗰、那個中間位置係啦，等大家都有啲空隙空檔聽下。 同埋我用一個再衰啲嘅講法就係、是、 好啊，要好衰嘅， 因為好衰啊，就係、是、因為我懶啊，因為嗰啲咧就係一啲伴住自己成長年代嘅歌曲咧，所以好容易諗到啊，好快會即係尤其呢個遊戲係好講嗰個速度嘛， 真 即係你真係講緊可能你播嗰三分鐘，我就要諗下一首係接咩，咁所以好快地。伴住你成長嘅一啲時期嘅歌，好容易你就會喺個腦袋度抽到出嚟。 呢個係真嘅，所以究竟今日啊，《奔波 Back to Back》會出現啲咩歌呢？我哋都唔知道，一陣間 未諗， 一陣間去到嗰個 moment 就會嗰隻歌應該出現就會出現噶啦，係啊， 睇啱唔啱 feel 啊， 順住嗰度戲 係啊個 feel 未嚟， 跟住個 flow 去嘅。但係我唔知係咪因為近排我哋喺節目度講得好多一啲。即系 CD 啊，储旧嘢啊， 剧 set 啊， 嗰类啦， 胶啊， 系啦，跟住个电话就嗰啲唔知。 其实你有冇经历一个 MD 年代啊？ MD 啊，即系电台之后啦， 工作 冇啊，入咗电台先知咩叫 MD。 扮年轻啊嘛你， 真系冇，真系冇。我入电台依然有收，但唔知咩叫 MD 噶、 哦。好啦好啦， 冇见过啦。 不过系 对我嚟讲，剧 set 系旧啲， 系比较即系正常。LP 啊，我哋嘅年代会系剧 set 之后就系 CD，CD 之后就 MP3 咁。 系啊，或者中间有一啲天碟啊、碟圣嗰啲啦。 咩系天碟 ？LP 大只嗰啲唱 K 嗰啲，嗰、 哦、 啲一定系咁啊！天碟碟圣嗰啲啊，即系有嗰啲咯，系啦系啦。但系冇经历 MD， 我入到电台先知系，哦原来 MD 系咁嘅，哦，即系我先知啊，即系佢摆喺究竟系 cassette 前定后嘅年代，我完全冇概念嘅。 总之系入到先知，系 啦。咁但系我觉得个电话好似咧就偷听紧咁咧，跟住就系咁喂啲相关嘅俾我啦。 明显系偷听紧， 完全系噶啦，系啊！即系我寻日一放工嘅时候，一开电话就见到。但呢个几有趣，所以我决定今日既然佢偷听咗我哋讲嘢，又供应咗相关嘅资讯， 爆翻佢偷听咗你啲， 系啦。然之后我又 share 翻佢喂咗啲咩俾我啦。佢嗰个标题我一见到我就 即刻 save 低咗，就系厌倦串流虚拟和随机播放 set 世代从头收藏及展示 CD。 set 世代系即系讲紧大概系哦，即系都系即系二千年打后出世嘅。 系啊，呢个有趣 咯，即系我咯， 你啊， 系啊，我都系啊。 你的神经有少少错乱啦，咁应该，咁点解嗰啲歌你播嗰啲喺你出世之前嘅？ 千禧后嗰啲咯，咪千禧后嗰啲咯。 哦，Twins 嗰啲啊，都系 系咯系咯， 啊又俾你讲得通喎、啊。 双喜流啊，系啊， 最中意 Twins 嘅歌，第一首听 Twins 歌就系双喜流啦，咁样，跟住先听翻以前嗰啲明乐暖补习社嘅。 嗰啲就系、是、听翻以前嗰啲师兄师姐介绍， 就介绍咯。系啊，双喜流系第一首认识 Twins 歌， 系 好癫啊呢件事。如果系真嘅话，系啊，但系佢呢个 topic。咧系引起咗我嘅好奇嘅，因为我哋一路讲紧，即系我哋收藏啊、展示啊嗰啲咁样咧，都系讲紧cassette 带、 啊、 黑胶碟，即系呢段时间。但系原来系属于我哋呢个 generation， 或者比我哋年纪大啲， 好合理、啊， 就会系拣 cassette 同埋黑胶多咯。 系啊， 但系去到即系 Gen Z 嗰班，佢而家就系话佢哋系收藏紧 CD。你想想、 哦哦、已经是收藏品来的了。 收藏和展示 CD， 刚才我看图他就说、哦、二些世代从头收藏及展示 CD。 因为 我怀疑他偷听了我昨天讲展示 CD。 我觉得那个概念有些不同的。因为为什么我会觉得 cassette 对我来讲是一个收藏品，或者可能黑胶是一个收藏品，是因为来自于他的低产。 嗯， 即其实现在是即系直接直白讲一句啊，就系、是、买少见少。即系你储一样嘢咧，通常个价值位点解佢会高啊？嗰样嘢你买一件少 一件咯、啊，供求啊， 系啦，供求啊嘛。咁所以你就会觉得啊，咁佢真系冇咯，停产啊呢啲嘢，咁你就有咗嗰个储嘅价值喺度啦，会感觉上。咁但系 CD 喺我自己嘅立场去睇就系、是。咁而家都仲有出啊，即系国际间，不论系广东也好，即系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其实虽然叫做串流系一个好大嘅主流吓，但系其实亦都同时间仍然有一啲实体 CD 嘅专辑系会推出噶嘛。 系， 咁所以佢又未至于去到对我嚟讲系一个哇，佢买少见少啦，所以要储啦，即系我个概念就未到呢样、哦。 我觉得两个层面嘅，第一样咧就啱啱你讲啊，黑胶碟呢一样嘢就买少见。电视买一只少一只啦，咁但系咧嗰个有趣嘅位置就 系 因为你会发现咧，而家呢一样嘢好似有一个进入咗另外一个趋向， 嗯， 就系好多人出新碟嘅时候，同时都会出埋黑胶，系啦，咁即系变咗佢而家喺市场上 又多产翻啦。 当然，就算新一个 artist 佢出，我唔记得琴日先见到边个外国嘅 artist 出歌，又好似又会出黑胶啦，咁啊，即系本地呢一样啦，咁就变咗黑胶呢一样嘢，同最初大家翻转头玩少少唔同啫，因为嗰阵时咧，连新嘅即系新出嘅专辑咧，都未有黑胶 version 嘅时候，大家要揾黑胶就真系向旧揾啦。咁而家市场上面又开始未去到泛滥，但开始越嚟越多翻新与旧嘅黑胶嘅时候咧，咁嗰啲厂啊各样嘢，咁见到有 市场 有市场啦，咁你又开翻啲机啊，又碌翻嗰啲嘢啊，做翻啊嗰啲咁，咁、所以变咗黑胶嗰个嘅。佢 imply 咗嗰、那個、那個感覺啦，或者個意義同之前有少少唔同，即係佢冇之前咁係一種 咁罕見啦， 係啦。咁誒調翻轉 CD 嗰一樣咧，都一半一半嘅，即係好似你咁講啱嘅，即係而家 keep 住都會有，其實佢唔係啲買一隻少一隻嘅狀態啦。不過由大趨勢嚟講咧，出即係實體又會越嚟越少啦。local 係啦， 咁、的而且確都係 啦。不過外國就多啲都仲有實體嘅，但我覺得對於即係我哋。讲紧嘅个层面咧，就系 OK， 我哋选择实体嘅储存嘅 medium 嘅时候，我哋究竟系拣黑胶啊、cassette 定系 CD 啊？但我觉得对于而家讲紧 Gen Z 嗰班咧，其实系个层面咧系早翻前一步，就系究竟我系实体定虚拟啊？系啦，即系我哋已经系喺实体里边揾边一格。佢而家即系实体同虚拟之间嘅啫，因为始终对于佢哋嚟讲，你要佢哋买一只黑胶碟真系唔容易。你十年前我哋即系廿零岁，你叫你唔好话买黑胶碟啊 ，CD 你都觉得有啲贵啦。 其实系嘅， 你谂下， 而家我睇翻普遍啊吓，一只黑胶应该都要300几蚊， 系啊，三百零或者200零都有嘅，系啊，咁所以睇你点样揾啦，咁但系就系讲紧呢一班年轻嗰种啦，就系佢哋想中意呢啲实体嘅 CD 有翻嗰种温度喺度，咁但系 就是 CD 會比較便宜一點。 是 啊，甚至乎就好像我這些人家裡有那些舊 CD， 你真的你為了換回一餐硬仔那些歌或者那些碟，其實你現在不會放在部機裡聽的嘛，所以你就會很便宜放出去咯。是啦，即是對於我們來說，可能 CD 是一個價值比較低一點的東西啦，因為我們有其他儲存方法或者可以串流聽到，那他們就可以在這個空間裡執那些回家自己放咯。所以呢，在一些串流平台，不是串流平台，一些社交平台Hashtag CD Collection 咧，你會開始見到好多唔同嘅 儲 CD 嘅人， 係啦，即係佢會影低自己屋企個 CD Collection 個 CD 櫃， 即係已經係一個潮流添咯。 我哋喺 I 字頭嗰個 social media， 我 search CD Collection 呢個 Hashtag 有100多萬個。個 pose 係啊，咁你就會見到好多人會 show 咁，當然人哋屋企大好多啦，即係你會見到哇，即係我哋香港好難會咁樣影到哇成個， 即 係 可能人哋喺成埲 三邊牆 係啦， 連個靚地氈。哇！ 你又唔好太妄自菲薄，你自己屋企嗰个架都唔少嘢嘅。 我屋企个架真系假。 喂，但系咧， 唔系嗰件事。 我其实谂翻一样嘢就系咧，对于我嚟讲，点解仲有一个原因？点解我会宁愿可能储 cassette 或者储黑胶都唔想储 CD 嘅原因咧？系因为近我谂呢十年啦，你会发现一啲 CD 嘅产品咧，佢好多时候每一张嘅。的包装方式都好唔同啊！ 哎，這个是烦的位置， 是啦，所以我好难砌，将啲嘢砌到齐齐齐，即系嗱，我黑胶佢全部 size 好 standard 噶嘛，好统一噶嘛 ，cassette 都系噶， 系啦 ，cassette 都好统一，个盒系咁大咁大吓，跟住黑胶嗰个封套系咁大系咁大，咁我啲嘢砌起上嚟就好整齐，好统一，我储存好方便。但系而家啲 CD 咧，你知道每一个出嘅专辑。佢哋個 package 都唔同啊嘛，有啲啊大盒送細盒，有啲啊細盒又送翻個大盒咁樣，咁啊你變相你要好完整去儲存佢哋，你好難好整齊咁擺出嚟啊，所以呢個變咗令到反而係我一個卻步嘅位置，即係有時候我會寧願。你反璞歸真翻啲就係你隻 CD 就真係用翻一個 CD 盒去裝嗱，咁你都係當然你會有好多年代嘅副產品㗎啦呢啲嘢，咁你係額外即係你送個公仔又 可以出兩個 version 咯， 係啦係啦， 雖然成本可能高啲， 總之無論如何你都俾個 CD 盒我啦，我覺得呢個好緊要 啊嘛。系啊，咁所以有趣嘅就係話，即係美國嗰邊嘅唱片業協會，佢哋做一個數據調查，就係講咯，2004年以嚟 CD 銷量第一次喺2021年增幅啊， 係 啊，即係每年都跌緊嘅時候，佢2021年終於有增幅啦。但係咧，當然調查亦都有發現，就係其實好多人咧，佢哋儲 CD 係真係儲，真係唔係攞嚟聽嘅。 我同我哋儲黑膠同埋呢個 cassette 嘅概念咪差唔多咯。 係啦，即係儲 CD， 但係照 streaming 聽咁樣咯。系，都系冇冲突嘅。 都其实都系中意揾啲嘢嚟摆下， 都系揾啲嘢储下。 我预言 啊，贵咗啊！你一预言咧， 过多十年，大家开始储手指啊 ，USB 嗰啲手指啊，唔系你手上边嗰十 根手指， 系啦，系 USB 嗰啲手指。 系， 因为你又系一个下一个时期嘅载体嚟噶啦。 系，我又预言啊，即系 tick 啦。如果讲开预言听歌嘅习惯，我又预言啊， 储电话啦， 唔系啊，你最近啊食早餐好大机会听到呢首歌。完全唔关事语言，但系我嗰日就想讲，我食下午茶都听过呢首歌，因为佢本人话播放时间好似有一定嘅 schedule， 朝早播得密啲，跟住全日唔同时间间唔中会听到，系张曼莎。 再次同啲快餐店合作啦，有呢一首新嘅主题歌曲嚟自张曼莎，呢首叫做 In Love in the Morning。先睇下5:30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根据法庭搜令搜查13个分别位于红磡、屯门和元朗的处所，包括多间殡仪服务公司和一个商会的办公室，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涉嫌在提供殡仪服务的时候从事合谋定价等反竞争行为，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現場所見，競委會人員聯同警方探員進入紅磡多間殯儀服務公司，同店內負責人交談，並且翻查疑似是價單等文件。調查人員亦都有到相關的商會調查。根据现场警方透露，由上午10点开始巡查红磡不同殡仪服务公司，调动大约60个警员为搜查提供协助。港股持续向下，恒生指数再创超过14个月低位，最多曾经跌超过670点，收市报15276点，跌589点，跌幅3.7%。主板成交额升到1305亿。蓝筹股全线下跌，科技股跌幅显著，阿里健康急挫近9%，是跌幅最大的蓝筹。科技指数亦都创超过一年低位，收市跌大约5%。前年发生的 Mira 红馆演唱会大型屏幕高处堕下事件，被票控的协兴隆舞台工程公司代表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6项控罪，被罚款42万。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说，目测属于行业一贯陋习，协兴隆不能够推卸刑责。裁判官又说，越复杂的设备越需要专业人士监督管理。协兴隆一方求情的时候表示，自知安全意识和警觉性有不足，对事件感到极之遗憾，致以最深切的歉意，事后积极配合调查，认罪承担责任，展示悔意，又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同样被票控的武馆和艺能早前已经认罪，分别被罚款132000元和22万。劳工处话，有关裁决向所有辞责者发出强烈信号，必须要根据法例保障雇员的职业安全和健康。港珠澳大桥旅游试营运一个月，央视报道已经接待大约33000人次游客，平均每日接待大约1100人次。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副局长段国钦说，未来将会探索开展港珠澳大桥博物馆、海上会客厅等服务项目，将东人工岛、南海豚岛打造成展示体现中国梦时代精神、世界工程奇迹和粤港澳三地文化为一体的大湾区知名旅游目的地。港珠澳大桥旅游计划上个月15日开通试营运，期间只是对持有有效居民身份证的内地居民，或者已经入境内地并持有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港澳居民两类人员开放。口岸联检单位优化了监管设备和流程，采取海关和安检一次过检联合检查，确保试营运顺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逐步转冷，下周中期最低气温降到9至10度。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交通情况。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龙尾喺海景花园同埋龙富路近龙门居。

谁累到最后也会仰首，原来承诺到最后也会失守，任时间掌控宇宙，或回忆根本虚构，岁月埋葬了不可拥有。与你分开之时，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要怀旧。与我分开之时，还像朋友，或是现在已经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爱是走，共时刻走。与你分开之后，定能够顺着那生命无常中放手。当思念继续循环永久，让往昔被时间蒸馏。与我分开之后，还是朋友。慢学习爱恋这多元宇宙，待各自有新伤口便看透。 丹尼欧吴业坤分手前中后，所以我好接受唔到一样嘢，就係、是、有一啲朋友，不论係示爱也好，同人讲分手也好，好鍾意透过短信嘅形式。 最浪漫的晚餐，是和你坐在巷子口的面摊，以为取暖乎，说晚安，想和你躺在落日后的沙滩，数着星海、哦、就算世界崩裂，在生命凋零之前，我都会在你身边、哦，告诉我有个人想念就不会孤单， 不会孤单， 生活狼狈不堪，是你从后座紧紧拥抱着我，陪我勇敢、哦、就算世界崩裂，在生命凋零之前，我都会在你身边。 我活在你的每个现在未来，呼 曾经我们拥有同一种寂寞，直到我们爱上同一片天空， 灵魂只为彼此存在里，你是我唯一的 古古萧秉治仍爱，我明嘅。有时咧讲一啲好深情嘅说话，可能你会想留翻少少嘅距离感，多少少嘅保留 啊。人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错误者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神迷，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开到世间的对岸，坐下你，坐下我，坐下镜里看看。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无缘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纸盒一样挂，没有走但是有死，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爱可否不用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瀚空，如此疯狂，沿途望出这爱是暴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接到无法公开，游客玻璃这盖，我爱你，你预料之内，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 洪家豪黑玻璃，但是很讽刺的是，往往制造了这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空间给自己之后，到最后你发现你自己都会是后悔的。 谁人为我落泪，日夜陪我洒泪，生老病死也面对，更知道我心经历破碎，每次患病时能在你手里，亦当天 你被撇弃，那人伤痛未放弃，是你的人未让我给抱起，温暖滋味，怎知一再被嫌弃，终于这次便失气，别了我的你，在远处高飞，不间断想你，怀念母亲的歌，今天仍暖心窝，因你在风雨度过，背起我已体温赠我，心因点起了人间的火，仍然为你高歌，感激你有很多，不再在伤痛度过，你的爱化解苦难过错，刻骨的真爱了要惋惜我，在高歌，听到你在叫我，用笑脸亲我，为你唱这歌，一起幸福过，怀念着上主已预告，纵使这世间乌云满布，我却有力行昂首阔步，延续着你的好，歌声寻到出路，这个梦想会达到，小这细小的城市里，记载着旧时曾被你拥抱。 王建文最新排台作品《咩》。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相互拥抱，相互拥抱，相互拥抱，相互拥抱， 一阶声音像荷叶，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布穿梭，当作心配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搵人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多成啊，老土同怀旧咧就争一线嘅啫。 斌神，你讲到好似好有道理咁啊！怀旧嘅时候向以前看，然后再摆翻喺而家呢个时空当中，点样可以唔老土呢？就系唔好太过眷恋，有一种向前看嘅憧憬。 西装衬领带，很古老，夹松坐架保养好。諗配相機與伴侶，珍惜過氣唱片鋪，唯一喜愛的古堡式法國餐廳，手機已經古董級數還用這部，新鮮感毫無經典觀賞討好，多麼好，只想回頭不趕潮流，只可緬懷但最親厚，一種情懷超出名牌，即使笑我太哀憂盡初戀，想刺激想經典已足夠，有修補有修好你所有，共同擁有星光伴我心，睇不厭再重讀你寫過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新火色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闪相见，用我重演，只想回头不干潮流，只可超出名牌，即使笑我太哀憂盡初戀，想知己想經典已足夠，有收到有收好你所有，共同擁有，送你到身後，活著沒有要求，情情懷舊學提琴獨奏，你與我關係就像釀製當年的酒，流傳多久，只想回頭不趕潮流，只擁有我們逝去所有，一種情懷超出名牌，保管到我最後，舊街景舊色彩舊標準最講究，舊飛立舊思想你所有，絕無僅有。 陳柏宇的懷舊是一種品味，当你话一个人老土嘅时候，通常就因为佢唔识转弯，就拥抱一啲旧思想。偶像世界都一样，曾经都有一种旧思想，就系恋爱禁止。因为觉得个偶像或者明星，如果拍咗拖嘅时候咧，啲 fans 就会对佢失去兴趣。但去到今时今日啦，如果仲系咁谂啊，真系老土啦。佢哋都将呢个议题放喺首歌当中。 那时候有个钟情 台上什么证件，守护这规定我可变得清晰，专心一致，宁愿多不安会被分解。 Lucky Lanai 逃出心脏然后活埋，我一刻才可恋爱，是为着谁的存在，若会被口袋，我想要的爱超脱幻想，依然仍可地爱。不跟不跟知识都见都见思虑，一巴一巴掌停止我，我把半力驱寒少女的血肉那发嘅大， 月女心梦，佢哋派嚟作品叫《恋爱禁止》。呢一组嘅规条不外乎都系摸清到 fans 嗰种占有欲嘅心态。 看到你叫我妒忌，不小心失足落地，跌进你眼里坠落幻想天空里。我爱你那日被记，这世界叫我抽离离不。 Thank you. 呢首歌都讲紧一种好极端嘅爱啊。钟舒淇嘅 XOXO 讲嗰种中意希望，直情将你吸咗入身体里边嘅一种爱。 装空较量，谈卖相，谈共享，论着情是非多礼让。犹如透明丧争水王枪，在灯光之间，就像阴影之间，当天一刻浮华幕后渐亮眼，像要满活动世间，是真亦奇幻。Tonight I'ma stay low, stay low， 观摩一街速度。Tonight I'ma stay low, stay low， 劝跳中的虚无。夜幕下低调踱步，夜市下街独像素，人潮埋藏记号，记号缤纷到目荒芜。夜几多波波率真，几多讲得错藏，发觉当眼角对高帽当派糖，大师在远探导航，桌下却有太多备忘。名人和跑车吸引到目光，凡人望通宵得不到渴望。排来包装只求全场扫荡，完全名和声已淡忘。在阴影之间，望着灯光之间，心思一刻浮华幻象中渐散。活在这幻俗世间，是真亦奇幻。Tonight I'ma stay low, stay low。 在这个世代，究竟你观察人定人哋观察你？你是主定人哋是主？有时都好难讲。 I know we gotta lose it all. it's just a game. Because you know. 在佢新专辑《水性杨花》当中，王嘉怡 featuring 黄轩，歌名叫做《Race of Faith》。喺呢一个已经啊颠倒咗嘅世界当中，应该秉持住一个点样嘅心态去继续向前嘅。佢就用呢一首歌话俾你听，佢谂住点做，睇下又啱唔啱你啊呢个 approach。 最规矩的那位，必须得体物品才越矜贵。这个伟大话题，我已被破例。选择节目太虚伪，粗制滥造气质。 My body moving, moving to my lady building. Now hush, feeling yourself on my good side, 'cause I'm moving too much. 知正我没有关系，只怪世上有所谓，另类捍卫。大势也为要势，你是那位任你批，但我根本心无愧。 Karen 公我韵 featuring Ash 卢信又有呢首派对作品 Don't Wanna Move， 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根据法庭搜令，搜查13个分别位于红磡、屯门和元朗的处所，包括多间殡仪服务公司和一个商会的办公室，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涉嫌在提供殡仪服务的时候，从事合谋定价等反竞争行为，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现场所见，竞委会人员联同警方探员进入红磡多间殡仪服务公司，同店内负责人交谈，并且翻查疑似是价单等文件。调查人员亦都有到相关的商会调查。根据现场警方透露，由上午10点开始巡查红磡不同殡仪服务公司，调动大约60个警员为搜查提供协助。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疫苗是重要防火墙，呼吁社会与其救火不如防火，高风险群组应该尽早接种疫苗，减低感染新冠和流感病毒后的重症和死亡风险。他说，相信建立防火墙，社区接种率越高，可以更有效避免大型爆发。卢颂茂呼吁市民享受假期的时候应该先接种疫苗，如果出现轻微病征不应该使用急症室服务，认为资源永远有限，医疗人才并非随时可以找到，希望公众在今个呼吸道疾病高峰期珍惜医疗资源，切勿滥用或者误用急症室服务。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本案重返证人时任苹果日报社长张剑雄下午继续作供。张剑雄接受控方主问，提到社论一定要跟从黎智英定下的方向撰写，黎智英亦都会就社论写手人选向主笔杨清奇作出推介，包括其中一位笔名叫做方圆的写手，黎智英认为对方写得好。张剑雄说，方圆的社论多数是批评中共和反政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逐步转冷，下周中期最低气温降到9至10度。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慢线有坏车，而家西行荃湾以及上狮隧嘅车龙啦，就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重复一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慢线有坏车，所以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车龙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沿住窝打老道上狮隧嘅龙尾去到沙福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的龙尾就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去跑马地、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温思劳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丽晶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随住丁丁丁创作的漫画火遍全网，收获无数粉丝的同时，亦都吸引了恶意抨击和妒忌他的黑粉。 有人故意冒充粉丝搞事，而呢个人竟然系佢识嘅人，佢又点解要咁做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2024盛事连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中外顶级足球大师齐集香港，奥运大师队力拼史高斯传奇队，历代球坛英雄同场献技，正方空前。世界足球传奇杯20241月20日星期六下午3:40，港台电视32，下午3:55，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冇千禧情歌 feel 先？ 偷东西的我想再解释，谁愿知？自问极度蒙混，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得到了誓一，然后选择二，胆敢背叛你都算疯子。一早都知道这个结果能预知，做坏事或傻事都一般相似。 年代嘅情歌唔止陪住 Angela 成长，仲对佢有好深嘅影响嘅。于是佢同监制参考咗嗰个时期嘅一啲作品，写成今次嘅 demo。作曲监制徐浩，填词林若玲，编曲徐浩、黄兆明。上晚两个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许静允《偷东西的女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走到9:48，如开始放松一下。想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my breathing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就来让甜蜜内容刺激你耳朵，一下子就笃上。 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咧，今日最后一部分同大家继续玩下游戏啦。 Bumble back to back 啊，咁啊，我哋就吓呢半个钟头又听下一啲歌仔啊，有咩歌仔会出现呢？ 歌仔 啊，真系唔知道嘅，我 都好奇好嘛。歌仔 系啦，因为每次我同阿斌咧都会唔知道大家会拣咗咩歌嘅情况之下，咁啊一人一只咁 样，系啊， 接住咁样去啦， 好难啊。 难噶， 好难啊！ 系啊，因为都睇对方出咩题啦， 啊、 即系佢出一首咩歌，然后讲一个咩故事，用一个接龙嘅方法接落去嘅。 同埋有时候做第一个播嗰个都好难、嗯，因为万事都起头难。有时咧 太多嘢有得拣咧， 系啦系啦，做人有太多选择嘅时候，就会卡入咗一啲选择困难症里头。 系，所以有时先攻唔一定系好，就系咁解啦。 啊，你好有道理， 系咪？即系你玩一啲有时以为啊，我进攻先有只数，其实唔一定。 因为有时候后攻啊， 就会有佳丽三千啦。 唔系。 可以睇餸食飯啊嘛，因為 係啦係啦，即係可以睇住你條題點開啊，咁啊有啲嘅， 即係有時間諗下，睇點樣推進咁樣樣。 但係先攻咧就好大壓力嘅，你個頭開得唔好咧， 冇所謂嘅， 你嗰件事就好難行到落去。 係啊， 所以我今日要決定俾啲衝擊你。 係， 你準備好嘛？ 我準備好啊。睇嚟你呢個都 先攻就好難啦，係嘛？ 係啊， 我包保啊，你今日後攻都唔容易。 咁啊嚟噶咯， 系嘛嚟啦！今日我哋嘅奔波 back to back。有一日，小明觉得人生开始有啲沉闷，佢想揾一啲冲击，佢想佢嘅人生当中嚟一场大冒险。于是乎，佢出发啦。佢呢一场大冒险唔系搭飞机嘅。 南极，小明去南极，要向雪地前进，坚持向着前。我要向前望，一起向前望，要到雪地行，去找真的我。我最爱南极，小明爱南极，有着雪地陪我，冰雪创传奇。你我向前望，一起向前望。探索这地球，错的应改过。攀登高峰，永远向上。踏大步前进我的理想。要去继续研究，绝不去枉过。齐齐赴远方。我要去南极，小明去南极，看着雪地藏有真知性。你我向前望，一起向前望，这世界定能创出新方向。喺南极呢度有企鹅海豹，喺南极呢度有千里冰封。在这世界和平共处，为南极送上了祝福关注。我要去南极，小明去南极，要向雪地前进，坚持向着前。我要向前望，一起向前望，要到雪地行，去找真的我。我最爱南极，小明爱南极，有着雪地陪我，冰雪创传奇。你我向前望，一起向前望，探索这地球，错的应改过。亲亲冰片，吻吻雪地，踏大步前往变新奇我。今晚某日陪你再冰天赏雪，齐齐赴远方。我要去南极，小明去南极，看着雪地藏有真知性。你我向前望，一起向前望，这世界定能创出新方向。 听过李嘉仁叫小明去南极，小明从来冇同任何人讲佢会去边度就出发咗，然后有一刻佢收到电话，有人打嚟，电话另一边嗰个人同佢讲： 去哪里？你去了哪里？ 系啊，佢问小明去咗边啊？小明呢个决定都几冲动啊！ 佢就系嫌香港嘅冬天唔够冻，所以想去一啲再冻啲嘅地方。但系佢唔记得咗要留意好多资讯，包括系嗰啲时差、日落时间。 了白往欧洲客机，预计开8:44，提示过你这约会迟不起，除非你在约好钟数出现，为别恋扭转原机。临危临马在一起，到日落前还未见，过几年才见面。和你的拉扯都怕是时候干断，要是没完从此算，大概等人也很远。难怪天都将天黑总数拨快点，马上遇。为了太久伺候你，难道我再等有特殊惊喜？如果你亦有分手那准备，现在把握好时机，为难爱看着起飞。到日落前还未见，过几年才见面。 带嚟有 Twins 冬令时间，其实点解小明咁想去一个冻冻地嘅地方呢？因为曾经佢同一个人有过一个约定。 十年又过去，举止仍像少女，你跟我每夜仍醉醉，到梦里醉。曾你下老不提那玩具，这天早变作没理香水，你的笑却是照旧和煦，留在你漫画书里。当初那美丽神仙伴侣，就像那青春洪水，现在已经不可能追。那故事总说结束，不到气绝便已安葬，教两人心里有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今天过得一切平安，纵使相见已是路人茫茫，念书等爱里入睡却偷看。别刹那，今生停顿了吗？纵使我最后曾认命，邂逅了他，但信一天总会再遇吧。我想听你说，别喜欢他，你跟我以后抱着回家。其实你是一幅画，狠狠往这旧人心上挂，现实过得不顺吗？

出所有，还有这个好友已经足够。放手我的牵挂，找不到尽头，放手期望你幸福，什么都有，也许爱很深厚，然而我早看得透，放手只可拥有。 但是有林峰爱不够啊，小明决定一系唔做，一系就要做一个完完全全唔同嘅决定啊。所以既然唔去一个冻嘅地方，不如去一个热带嘅地方潜下水啊。所以小明最后做了一个好不同的决定，他买了一张机票去澳洲的大堡礁，想住潜下水，个人应该心情会畅快很多的。今天节目最后带来有 Jenny 的这一首《潜水》，听日同样时间在骚动音乐同大家再见，拜拜。